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Hello， 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早晨呢，一出门风真的有点大，所以吹得我有点小眼睛眯眯眼了，所以马上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小眼睛》。 世界按下暂停，为找到你这夫人害你脸而行，一闪念的决定，爱上梦里的小眼睛，无需言语，不用说明，这就是爱情。 说到了早晨的风沙有点吹眼睛，吹得我泪流满面，但我觉得这不是小眼睛的理由啊。 风说这个锅我不背不背。 对，但是看了看这首作品，来自蔡淳佳的小眼睛，作曲是大名鼎鼎的李荣浩，哎，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那就让李荣浩背一下锅吧。 好吧，这个7点04分，这是我们来为大家送出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歌曲，蔡淳佳的小眼睛。继续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2018年3月9号的天气状况，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2.1度。今天呢，我们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午后有2到3级间4级的偏南风，大风干燥，建议你要注意防火。 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0度，气温呢是逐渐升高的过程，但是呢早晚的气温仍然是比较低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情况的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另外呢，今天晚间是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啊。 今天有一位朋友非常幸运，昨天跟今天都上榜了 GSS， 也是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求签名，来求签到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签到前10名， GSS 是签到第3名的，第一名是富贵他爹，第二名花儿，第四名是不吃鱼的喵，哎呦我喜欢那种，毕竟我是鲸鱼嘛。 对， 第五名大爽子， 不吃鱼的喵哈。来看一下第6名呢是这个 Brockback， 第7名是那朵太阳花，第8名是小弟，第9名是永不言弃，第10名是梧桐夜雨。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同时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的名字也越来越古怪了哈。 对，集结完毕。来，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了，也算是我跟郭鹏跟大家取取经。因为每天早安的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然后也送出非常多好听的音乐，除了大家可以在车上一起跟着唱的，我们也着力去挖掘一些大家可能没听过的，但是又特别好听的音乐和音乐人给大家。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我喜欢的音乐人，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一些这样的一些音乐人，所以呢想听听大家的各位的音乐口味，你最喜欢的音乐人是谁哈？ 我喜欢的音乐人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哎，那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分享他的名字或者你特别喜欢的那首作品， 对，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 是，所以呢大家到底跟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人是谁呢？我还真的有点猜不到啊，关键是我们加了一条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 这就可能比较小众了，或者说对你来讲有独特的音乐品味，以及你特别喜欢他的人格魅力啊，或者作品方式等等。 没错，这个想猜出来的话我觉得挺难的，莫文蔚我觉得会给你一个答案，那可不一定哈。 天分游戏分七分会冷，你要的是发文还是要下文？那可不一定，那可不。即使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没有可能也会有的呢， 那可不， 反正不一定。合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 枪像 Sophia 像欣赏，我带了房双人床，一直这个 break down come on。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没有可能也会 想知道我喜欢什么音乐人，那可不一定啊。 想知道很简单呀，因为刚刚已经有朋友来跟我告密了 啊。怎么？ 就是安妮尤塔元气少女，她说报个鲸鱼，昨天晚上郭郭去娱乐最王牌砸场子去了。哎呦，我可听到了，熊大熊二昨天晚上祝各位朋友们女神节快乐呢。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的在娱乐最王牌的最后一句话，我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晚上的日光。然后白洁说啊，你现在就开始进入到早安音乐秀的状态当中了哈， 无缝衔接啊。 对， 但我们都知道，其实晚上有一个环节叫做偷故事的人，就是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主播私房歌。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暗暗的塞一些小众的歌手进去。 哎， 所以昨天晚上你推荐的是哪几位歌手、啊？ 昨天我推荐的是这 Quincy Jones 以及这个李玟，其实就还好。 啊，就不算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对，但是 给我们今天早上留一个悬念。 当然啦，但是我觉得刚才那首歌就算是先打个样吧。你看莫文蔚和王力宏大家都很熟，但刚才那首歌曲估计听的就比较少一点、啊。 哎，那可不一定，我在咱音乐秀的时候也给大家分享过、啊。 哦，这小秘密没办法。 大家的答案 好， 最近说坡上村，哎，这可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我相信，但从来没听过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动物主题曲就是坡上村唱的。 对，你这么快就揭晓答案了，我正想跟大家考一考，你真的完全没有听过坡上村吗？我觉得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 嗯 ，Case 说呢，一首《岁月神偷》直接路转粉，因为他喜欢金启文哈， 金文琪， 因为金文琪他打错了，是打成金启文，还误导我哈。 还有 Leo Hart 也跟你的答案是一样的，不过你们俩喜欢的是另外一首歌，也是。是金文前新歌《珊珊》， 珊珊， 珊珊和岁月神偷都非常的好听啊。 对， 还有大爽子也跟我们提到了说，我特别喜欢小老虎 John Fever， 他是一个爵士说唱歌手，一般人都不怎么听这个人，因为可能听不太懂，不过我很喜欢。 对啊 ，Jazzy Pop 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流行的这个方式啊，说唱方式。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放过很多遍蛋堡嘛，其实就是在其中非常有成就的一位歌手啊，所以喜欢这个，哎，说明大爽子你还是很有品味的哦。还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一些答案哈，这个 你来分享一个吧。 鹏说黑撒的这个。侃侃的山楂树之恋，这什么呀？ 黑撒的歌吧。 啊，好吧。 嗯，黑撒乐队。 是我自己喜欢的比较小众的，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比较知道我的口味吧。像昨天的 Quincy Jones， 我觉得 当然知道你的口味啊，茄子呀。 茄子 来一趴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给郭鹏多多寄茄子，谢谢各位了。 是我现在已经被茄子玩坏了，真的没有办法啊！好了，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m overzealous When I'm down I get real down When I'm high I don't come down I get angry Baby believe me I can love you just like that And I can leave you just as fast But you don't touch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Thank you. 来自 Julie Michael 以及 Alan Walk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Issues。所以到底是原曲者爱上了 Alan Walker 还是 Alan Walker 爱上了编曲混音，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哈。 嗯， Alan Walker 的风格越来越明显了，基本上现在闭着眼睛一听，哎， Alan Walker， 对，这个就像闭着眼睛，哎，阿四的歌 是， 反正你听早安音乐秀的这两个人呢，反正出现的频率就是特别高就是了哈。 嗯，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小众了，就是大家听到过觉得特别好听的，但是又不算是特别热门的这种歌曲，其实都可以过来分享给我们哈。 对， 包括呢很多朋友其实也通过我们的互动来交朋友，比如 Leo Hart 刚刚提到金文琪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小众的歌手， 嗯， 说谁和我答案一样啊，好想交个朋友啊，这是 Kiss，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办一场这样的活动，让大家通过音乐来交朋友。 哎，对，哎，真的，你们两个如果喜欢的这个人如果是一样的话，哎， 对， 这你俩就可以配对成功，对不对？ 是，歌曲风格也不一定非是男女来配对，但其实有共同音乐风格、共同话题的人，反而更容易见面之后聊到一起，变成好朋友。 我觉得刚才这个静瑜说的非常非常到位啊，就是今天我觉得大家一开始的走的路稍微有点偏，可能我们的这个题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引的有点就是我喜欢的什么样小众的音乐人，不是这意思啊，就是 主要是有小众到你都不知道，现在开始心慌慌。 对，我现在开始心慌慌了，就是如果有些大众的这种歌手，但是有些小众的歌曲，哎，也没有关系，可以一起来提供给我们。 但是看到大家的答案，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因为有两位朋友真的是说到了我的心头号。 是哪？ 我刚刚在问你，我在想说，哎，如果有郭鹏突然问我说你喜欢的人是谁，我就打算推荐这两个人。 嗯， 而且这俩人正好推荐的歌就是我最喜欢的他们的歌曲。 嗯， 来，我来点点名啊，哆啦 A 梦，对，哆啦 A 梦，他这个名字我每次都不会拼， 买了半天关子还没说是谁啊，哎， 烟池的人海 啊， 对，我其实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就是主播私房歌的环节也给大家推荐过这首歌曲。 对对对对对，听过哈。 对，然后呢还有 AI 正经人，他说喜欢任然，嗓音很干净， 任然，啊， 我也正想推荐任然的良辰。 对对对，哎，这两个，哎，原来你是这样的静鱼，原来你不是早音乐秀这样的静鱼， 啊，我适合用声音温暖大家。 对啊，你感觉你好像是这种特别温暖，你应该才来做一个这个 你的故事我的歌嗨小马 啊。对对对， 要不要换个节目做做， 就是，这类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啊。你看，所以呢从一两首歌曲的推荐当中就能看出大家的不一样的一些答案和一些这样喜欢音乐和解读的方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发送你喜欢的音乐人或者你喜欢的作品到我们的这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看看哈。啊，当然今天呢是这个一周的周末了，今天晚高峰期间呢受到交通的管理以及四和九的限行以及周五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呢交通形势呢将会比较严峻，如果没有完全的必要的话，大家可以尽量避开这个时段来进行出行哈。 是，来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哈，交管部门预计在今天晚高峰期间，长安街一线、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全线、北二环、机场高速这些路段的影响比较突出，交管局的相关负责人称，部分路段可能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建议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嗯，所以呢，大家好好的来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是非常必要的。晚上呢，如果那段时间能不开车就不开车，能窝家里就窝家里，反正是这个周末了嘛，对不对哈？ 好好放松一下，伴着一首好听的音乐， 哎，来自于崔子格的《来不及对不起》，一会儿呢还有他的相关资讯为你送上。 好想你，真的想你，眼睛像打翻了的鱼缸，世界都翻动了，看不清。多少过去，多少情绪，最后你把门关得很紧，突然回忆都在眼眶。才 起，答应的不爱你骗没了争吵也来的自尊心，突然失落的我隔着转身的你，什么情绪我输了自己。 崔子格的一首歌曲啊， 来不及对不起。 嗯， 最近呢大家可能听到他的名字更多的是跟影视作品连在一起，这让我想到了最近有一期吐槽大会上有人在吐槽张靓颖，说你以前都是唱影视剧 OST 的，没有想到呢有这个张碧晨出现了以后你连OST 也没得接了，没有想到张碧晨反手送了你一首凉凉， 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这种说法。当然有人说这个张靓颖呢，这个就自从上了我是歌手以后，从实力派变成了偶像派的歌手哈， 也说实力证明人家越变越美了嘛，就他们调侃他就是说、 啊、 没有想到张靓颖唱了一首终于等到你哈，终于等到了张碧晨，张碧晨反手就送了张靓颖一首凉凉。 嗯，太凉了啊， 还有崔子格以及来不及对不起啊。他的演唱会呢将会演唱《天国的嫁衣》《太子妃升职记》《我的野蛮女友二》，这些影视作品都是他配唱的。那么对，大家没有猜错，崔子格要开演唱会了。春暖花开有很多的演唱会的安排已经新鲜出炉了。 是春暖花开呢，这些流行演唱会的市场呢是特别的活跃，从目前到六月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仅在票务网站上能够看到的演唱会就有将近30场哇、啊！而且呢这30场当中大众流行的面孔不多，唱主角的反而是有些主打个性标签的歌手，就是我们今天要问大家来发掘的人哈。 对，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分众化的程度提高了，所以多种多样化的音乐种类也越来越多的具有很多的影响力。那么一般印象当中呢，流行演唱会差不多都在大型的体育场馆去举办，但是目前公布的这30多场演出当中，中小型场馆承包了演唱会的大半部分。 嗯， 比如说很多的流行啊、民谣、爵士、摇滚、电音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听起来反而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啊，因为感觉舞种或者是曲目特别特别丰富。当然比如说有大众的这种音乐偶像啊，赵雷的偶像来自于瑞典的苏菲啊曼山曼尼，他的歌曲呢 Breeze 被这个赵雷改编为了一首家乡啊。 嗯， 而且呢还有备受90后和00后小青年追捧的独立音乐人陈鸿宇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人说非常喜欢陈鸿宇的这个理想三旬哈、啊、 对，这是菲欧娜菜，他说最喜欢陈鸿宇，他的理想三旬我都听醉了。 嗯，所以呢有这些人呢都会来在北展剧场来开展演唱会。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崔子格，他的演唱会也将会演唱《天国的嫁衣》啊，包括《我的野蛮女友二》等影视作品的相关一些主题曲。崔子格也确实是现在不多见到的还能够唱这种大情歌的这种流行歌手了哈。 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看到了大家更多的一些答案哈。 嗯， 现在我跟郭鹏开始都一起心慌慌了，因为好多朋友大家提到的这个歌手我们俩作为音乐 DJ 都没听过， 太厉害了。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炸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深的老粉们，所以我希望炸得更热烈一点点啊！如果你有喜欢的音乐人或者喜欢的音乐作品，赶快来推荐给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 SHE 带来的《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认真听歌，好好学习，努力进步。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急促，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先别看我，我的脸红就快要爆掉了。为什么？那有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感觉天又丧，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怎么可以这样？笑容打败太阳，甚至比我还。快要不是我的了，怎么办？感觉天又酸，这条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快帮我的忙。

地的轮椅。不要再演戏，可以的保持距离，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对你。要不逊的对比，没有人可以掌控你。不要再演戏，可以的保持距离，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对你。要不逊的对比，没有人可以掌控你。You're so sweet and danger, you got something special 的魅力。 Hey boy, you know me, 一直把你放在我的心里，爱情不必演戏，我是有一点爱你，深爱自己，先天注定要在一起。不送 girl 在心里 ，baby。 不要再演戏，可以的保持距离，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对你。要不逊的 baby， 没有人可以掌控你。You're so sweet and danger, you got something special 的魅力。Sweet girl, sweet girl, tell me how you wanna be. Sweet girl, sweet girl, let me be your one and only. Sweet girl, sweet girl, 真的可不可以。 Dumpty and 这个杨老三带来的 Sweet Girl， 早知道这首歌手的话，我会多跟他来取取经，学学招。你听的人的歌词啊，我只为你倾心，你就是我的 melody， 多会说情话哈、 啊！这特别适合拿到昨天去表白。 对， 杨老三这个歌手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小众歌手，也是今天早间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题目。我喜欢的音乐人，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当然不仅仅是音乐人了、嗯，就大家如果听到过的比较热门的歌手，他们的冷门作品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这样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昨天呢，宁波的华天小学的王老师的微博，我们一班王月薇晒出了一篇学生的作文，但是因为呢其中一段关于时间的思考，迅速在网上走红。截至昨天晚上8点钟，已经收获了10000条评论、50000条转发和10万条点赞，并且被很多微博大 V 是争相转发。到底内容是什么呢？ 对，我们来看一看。通常我们都会问哈、时间都去哪儿了？但是呢，作为一个6年级的小朋友，他在自己的作文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分享。对于很多人而言，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就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但是也不能单单的认为这是自己的失去。如果将我出生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全部时间的话，时光确实是从我手中流逝了。但是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自己全部的时间的话，那么我一直都未曾失去过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 哇，太厉害了！这是你确定这是一个6年级的小朋友写的吗？ 你仔细思考一下他的这个逻辑，我觉得特别棒。 关键这个逻辑有点感，就是一般人还有倒不过来的感觉，对吧？啊， 就是如果从我出生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全部时间的话，时光是流逝的。 对。 但如果说我死去的那一刻来定义，说我此时此刻才拥有了自己全部的时间，因为我把这些时光都一点一点的度过了， 对， 印上了我自己的印记，那么我一直在获取时间。哇，忍不住 很有道理， 疯狂打扣的迷妹模式。 对，你想想，其实他的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每次都觉得我在丢失时间，那说明我是个倒计时的感觉，对不对？ 嗯。 但其实我现在在正数的往后数时间啊，我有无限的时间嘛，对不对？哈。 这个发微博的王老师啊说，当时他看到这篇文章批改的时候就陷入了思考，所以就将这个文章晒在了微博上。 是 看到这样的神逻辑，就连韩寒的亭林镇工作室也主动的帮忙打call了。 对，这篇作文呢实际上是王老师来布置的一篇周记了哈，而小少自己起的题目是叫做沙漏，就是讲的他观察沙漏流逝的过程当中去思考的时间的意义。王老师说呢，小少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其实呢也并非是妙笔偶得。他在微博上呢揭秘，这位学生本身就是刘 斯新三体的忠实粉丝啊。 不管是谁的粉丝，但是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有这么缜密的逻辑，很多网友直呼说要逆天呐、还有网友惊叹说现在小孩子都这么厉害吗？我不禁想问一下，我自己六年级的时候在干嘛？ 我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学的是啊，这根冰棍冰棒真好吃，下午作业布置太多之类的。 我以为你在玩泥巴，把一个泥巴捏成茄子的形状。 好吧，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我想，同样对天文、同样对科幻有兴趣的人，总能够在文字或者是音乐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哈。 他一人真实地吸引我轨迹。 郭顶的那张石破天惊的专辑 飞行器的执行周期， 来自于他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水星记，这也算是里面题目上最切合这张专辑的主题的之一了哈。 其实用水星记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哈，刚刚有一个小孩子6年级的小孩子逆天的作文，关于时间的思考， 对， 安安也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中午吃饭的时候6岁的外甥女拉着我说，小姨，我觉得人都很贪心不知足，夏天想着过冬天，冬天想着过夏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时呢我就想着赶快把嘴里的大虾赶快吃完，应该补补了，不然都没法跟6岁的孩子聊天。 是，确实你现在如果不补点哲学课的话，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可以和他们来进行平等的沟通跟对话哈。 嗯， 大家我觉得自己平常也可以多恶补点知识。另外呢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也不用太奇怪，因为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接触的很多自然知识或者哲学知识都比较早，其实有这种思想我觉得也能够看得出可能是一种早熟的表现吧，对吧。 是，然后在路上2018也跟我们说哈，作为老师我特别很认同，现在孩子的确可以达到超级无敌的神作的水平，渐渐发现教的并不是小学生，而是一群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感觉老师压力山大。 是啊，我觉得同样有才的呢不光是刚才说到的这位小学生哈，我们的小静同学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不是说你最喜欢的音乐人，包括呢你最喜欢他们的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歌曲嘛，小丁同学说自己写歌词自己唱出来的，很多之前有很多活动的，只是现在忙于演艺事业而已哈。 他是在说他的偶像张一山了。 嗨，我还以为说 他自己，每天都要来疯狂打call一下。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提到了，像这个我看看，这是徐美静、对，他说都是夜归人这首歌，上夜班每天晚上都会听，这是卢，给我们发过来他的答案。 是，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样子，欢迎继续告诉我们你自己最心爱的这种歌手，包括呢他们自己的一些小众的作品或者一些小众的音乐人，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啊。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Ju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Gold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 s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keep.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arpest breeze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Say it's us,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ound sheets and diamonds, always. Lucky 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带来的 That's What I Like 啊，这个很难说我的这个口味是小众还是大众。之前呢，我非常喜欢火星哥的这类 funky 的感觉。那今天人家这张专辑已经得到7项格莱美的大奖了，那应该算是很大众的一位歌手了，和他专辑了吧？ 大火了，这就是我所爱的，也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想分享的话题。我喜欢的音乐人，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不仅仅是音乐人，也可以是一些热门歌手的小众的作品。今天呢，我们现在啊，这个花园里面特别的热闹，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Lotus Blue 跟我们说，哎，我这两首算小众吗？一点点吧。邵一辈的时过境迁，还有梁小雪的 I hope you come before I getting old。 嗯，听起来好像还算小众，但是刚才其实静月说到了梁小雪是你特别喜爱的一位歌手。 我非常喜欢，因为梁小雪基本上大部分的歌曲是英文歌曲，少有的几首中文歌曲之后，有一首是真的就是听到第一遍的时候直接听到泪流满面 啊。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推荐给大家，因为她的歌偏慢，所以很少在早安的节目当中播，就借鉴别人的节目推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手。 所以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叫做你原来是这样的静语。 其实我特别适合做一档深夜节目，就发现我的另一面。 对啊对啊，特别的暖心，走心范儿的啊。 推荐的梁小雪的这首歌叫只是会可惜， 只是会可惜。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自己找听听看。 OK，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另外呢，这个迪利克雷说，换个号来说吧，嗨。你干嘛换个号呢？ 可能刚被我们点名了，就觉得说再发的话会不会点名几率小一些， 对对， 换了个号。 他说我想推荐的是黄老板的 Shape of You 入坑，然后呢 Nancy Mulligan 的这个节奏把控特别好， Perfect 这首歌曲呢是歌如其名， Ed Sheeran 还有梅梅的关系特别好，喜欢的不得了呢，基本就是他比较喜欢欧西的这范儿的这首歌曲哈。 还有啊，他说小众歌手的话我也要推一下沈以诚、徐秉龙、焦麦琪，这三个人一定要推一下，他们的唱腔跟创作非常棒，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说这个比如说白羊、千玺、柏拉图、春，这都是他们的一些歌曲哈。另外呢，红果人说曹芳的歌算不算小众啊？黑色香水也很好听，曹芳的歌不算小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放哈。 但是他的好多的歌曲算比较小众， 歌曲比较 除了像等人呐、这种的，还有像王菲小时候唱的女孩也觉得特别好听，这是卓令元的跟我们分享的他的答案啊。还有像越来越好跟我们说小柯呀、 这好， 这个人虽然说不小众，但他的歌还挺小众的。 这基本一下戳到了我和静宇两个人的点，因为我们俩都特别喜欢小柯哈。 他提到的是小柯的你说我容易嘛，但我特别想提的是小柯的另一首歌叫对不起当时是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和着电影看的时候也真的是看完之后就泪流满面。 小柯我最喜欢的歌曲还是看着你从门前经过，却有一点点悲哀哈。 想到了一个童谣一样，你从我门前过，我正提着水桶往外泼。 好了，这是我们来说到的今天的一些互动啊，大家可以继续把你所喜欢的音乐人，包括呢你所喜欢的一些小众的歌曲，你自己的私房歌来分享给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两条消息啊，来自于这个小黄鸭大电影《妈妈咪呀》今天开始上映了啊。《妈妈咪呀》呢是著名的动画形象小黄鸭的首部大电影，讲述的是名叫大鹏的大雁单飞出去的大鹏哈。开启了一段惊险刺激的回家大冒险。前期点映之后呢，不少观众都觉得，哎，这是一部非常适合爸爸和孩子一起看的动画片， 适合爸爸带孩子一起去看哦。哎，特殊了，爸爸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一起去，当然合家欢的这种电影嘛。还有管虎执导的网剧《鬼吹灯》的新一部叫做《鬼吹灯之怒情湘西》已经在香山影视城开机了。值得一提的是，潘粤明也加盟了这部网剧，借网剧大翻身的潘粤明现在又要投拍新的网剧了。 是，本身呢，去年的这一部这个《白夜追凶》一下子让他大火特火哈，选择潘粤明自己呢也在期间呢是献唱了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质素不太高，我们来听来自于黄小琥的版本《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昏沉夜深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手这样的魔力啊。刚才呢我和静瑜呢在直播间当中同时开始了 KTV 的模式啊。 你唱得好，你唱得好，给你疯狂打call。 别这样，这好不容易有点小爱好都直接被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啊？下次大家都要来要求我唱白天不懂夜的黑，我万一唱不好怎么办呢？ 大家别这样。想跟大家分享啊澳大利亚的一件好玩的事情。有一个居民呢最近在澳大利亚的沙滩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具有132年历史的漂流瓶。 哇，太老了哈。 哇，我们都想过玩漂流瓶，特别以前的时候在 QQ 上大家可能还互相漂一个之类的。 人家这是真的，你那哪是真的呀？ 人家这真的，而且还是132年的。 对啊，这漂流瓶的内容呢是一张打印的这个德文的表格，文字显示呢这个漂流瓶呢是1886年的6月12号从位于西澳海岸950公里之外的德国船只宝拉号来投入大海的。上面还写着，如果捡到此瓶，请发现者写上瓶子的发现地，并将其返还至位于德国汉堡的德国海军观察队或者距离最近的德国领事馆哈。 那这个瓶到底是干嘛用的呢？这个瓶子啊是一个荷兰的杜松子酒瓶，里面是一张19世纪制造，通过对比宝拉号的海航的这个气象记录，然后来确定了一下，说这确实已经漂了132岁了。 太厉害了哈， 太厉害了。现在这个漂流瓶已经展出了。 对，展出了，我觉得能分享点小快乐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早晨的好心情和小快乐。来听到的是尚雯婕小快乐，不要忘记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你喜欢的音乐人赶快告诉我们。 战争情况无动思绪有点不安，黑丝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小哥哥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智能互联不只是在车内与世界相连，更能在路上轻松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车载 4G WiFi 和安吉星智能家居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发烧打他打他打他， 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宽带吧。 歌华宽带安装简便，无需重新布线，有110兆到22兆多种带宽选择，详询营业厅或96196。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五元桥车多流量大，通烟高速进京方向燕郊立交到白庙收费站车多，此外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大望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人陪在眼花缭乱中，你如此的不懂，别问我微信什么就叫我打理，请多关照，不需要你帮我这样快心跳。我的忧虑搬走，在调皮，怎么你看起来样子有点变了、梦外可怕的世界、只有你最了解我心有多累、My baby, 问一下我就属于你了，我的秘密心不老不哭不痛，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 曲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在歌曲当中唱到了啊，爱在纽约，爱就在哈尔滨，还真的是什么地方都有的爱哈。 爱也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看到有朋友识别出了自动人肉听歌识曲出，吃肉的神仙说，哎妈，丁世光应该也是自己私藏的小众歌手。 哎、真的是爱、哎、丁世光呢是2017年华语最佳新人的获得者，而且刚才那张专辑的这首歌曲呢，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我觉得确实是顶级制作。吃肉的神仙，看来这个小众歌手的这个收藏，我觉得你算是赚到了哈。 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喜欢的小众歌手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也可以是一些热门歌手的小众的歌曲，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叫周丢丢，说李志有一张给他儿子写的儿歌专辑吧，是翻唱各种儿歌，听完都是满满的童年回忆。 嗯，听起来就感觉非常不错的样子，因为儿歌呢往往都比较复古，比较老派一点点，但李志呢重新再一改编，应该来说可能我觉得会唱出一些新意吧哈。啊，郝飞翔说筷子兄弟的老男孩曾经听到痛哭流涕，哎，这个选项非常好， 这应该是大热门了吧？ 对，这算是大热歌曲了吧，对吧？哈， 还有一些大热歌手的小众的歌曲，比如说安妮尤塔的《元气少女》，她说我喜欢《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这是好妹妹乐队的，不算小众，但是至今没有找到和我一样喜欢的。 啊，这个没有一样喜欢的吗？我觉得喜欢的人应该还挺多的啊。 《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这一首歌曲，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 Kevin Wang 呢说钢琴版的《鸟之诗》，还有《蝎子的风暴2000》啊，这确实是小众。有点炸到我，感觉有点不敢回复的感觉了哈。 再来，还有尹鹏说的啊，刘思涵的《拥抱你》和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都有给大家送出过哈，也都算是热门歌手的小众歌曲。 对，刘思涵的另外一首歌曲《Let It Be》，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播放啊，一听那首歌曲就会有点美食的这种感觉， 我们俩现在已经进入到跟大家的较劲模式了。你的这首我们播过，哎，我们也播过， 哎， 还好我们都知道。 咱们下次来一次这种主播私房歌和这个听众私房。歌的互相 PK 怎么样？ 就看谁没有听过对方的歌。 对，反正来我估计的话，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我们俩估计会站得比较惨烈，因为我们俩要面对的是千军万马的这种轰炸，对不对哈？ 是，看看大家的这更多的答案哈。还有像鹿也跟我们说，黄义达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怎么在我们节目里听过。 嗯， 像微光、保留、地球歌、目击者，还有一些早期的作品以及写给别人的一些作品，都觉得非常的好听。 是，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那一首《显微镜下的爱情》。 哎，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喜欢的小众歌手或者是喜欢的一些私房歌来告诉我们哈。接下来这一位估计就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在文艺青年群体当中备受推崇的独立摇滚乐队鹿先森呢，是近日宣布在2018年的全新华年全国巡演是正式启动了啊。 这次巡演呢是分上下半年进行的，3月17号开始在西安揭幕，现在确定的场次有杭州站、南京站、福州站、厦门站、成都站、天津、上海等等等等，最后呢是又会回到我们北京来收官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鹿先森乐队呢本次巡演的最大亮点呢是在于全面转战大剧院哈，声光舞美等硬件是全面的实现了提升和升级。哎，听起来感觉好像不小众了，感觉立马变得很大众哈。 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一些 live house 啊，一些小酒馆啊来跟大家唱，慢慢的走入大众视野，就可以来到大剧院去欣赏他们的歌声了。 嗯，乐队呢还会在巡演当中来发布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预计时间是7月份左右，所以喜欢鹿先森乐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来听听他们的单曲，我也是我最喜欢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放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他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山，你说你看到

像莫兰卡这种人啊，在专业领域当中呢优秀而迷人，但在其他方面又可以活泼可爱的像小朋友一样，而且理智成熟，还有一颗珍贵的少女心。我想说到的就是莫兰卡，来自于他带来的一首歌曲 Free。 提到少女心啊，想到每一个少女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有芭比娃娃，但是小的时候缠着爸爸妈妈买各种各样的芭比娃娃，我还手动给芭比娃娃做过衣服。 我还以为你手动做了一个芭比娃娃出来。 泥巴捏的吗？ 这个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呢，芭比娃娃的制造商美泰公司是发布了 Shiro 系列的14个新人物，以及呢 Inspiring Woman 系列当中的3个新人物。这次发布的17个限量级别的这个纪念版的芭比娃娃原型，是取材于世界各地在各领域当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影响力的杰出的女性代表们啊。 我们来看看都有谁，包括美国飞行员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洛，还有美国的非遗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以及中国女排前队长大家很熟悉的惠若琪。 打 call 惠若琪、 还有华裔著名的舞蹈家谭媛媛，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关晓彤、还有神奇女侠的导演帕蒂·詹金斯，以及美国韩裔的单板滑雪选手克洛伊金等等。 嗯，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这个少女心的这个梦想啊。如果这17个人物的话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个呢？ 惠若琪。 为什么？ 抱回家腿长 啊。对，就是梦想着每天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双长腿，是不是啊？ 有自己一个这样可爱的小芭比娃娃哈。而且呢，这三位中国女性都成为了芭比娃娃的原型，感觉今后可以买到跟自己长得更像的芭比娃娃了。 非常不错的感觉哈。来继续听到的是二珂带来的樱花粉的浪漫，来浪漫一下。 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欢迎回来，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呢，每天其实都会送出几首这个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不是？ 嗯，对对对，因为起床困难户嘛，每天早上要做人床分离运动的时候，大家的痛苦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对，所以这个音乐呢，大家是非常喜欢，但是早晨的闹铃的这个铃声，估计就是上班族最厌恶的声音之一了。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哈。 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你特别喜欢一首歌，千万不要打它当闹铃闹钟，很瞬间它就会变成你最讨厌的歌曲之一。 对，所以呢，如果是妈妈喊孩子起床的话，估计感觉会好不少。日本的移动通信的运营商 AU 向职场新人推出了一项叫醒服务，由一群五六十岁的妈妈来致电用户啊。 其实日本的习俗呢，差不多大学毕业生四月份开始，他们就正式走入职场了，所以这是针对职场新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差不多有81%都担心因为起床困难而迟到，67%表示说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调整作息了，方便自己可以适应这种上班的节奏。但这个叫醒服务呢，特别可爱，是10名妈妈来负责致电叫醒。这些妈妈当中，有一些声音非常的威严，一些很沙哑， 起床起床， 非常的轻柔， 起床了。 所以你自己来选，说哪一项跟自己的妈妈最像呢？就是随机选中的100名申请者，可以选中自己喜欢的声音。 对， 每天呢6:30到早上的8:59，你选择一个叫醒时间，这些妈妈会给你打电话让你起床的。 对，我还准备说是来定制一下，但一看6:30算了，因为我们比这个起的还要早啊。 这样要早的话，我们俩就得迟到了。 是 AU 说呢，妈妈叫醒服务实际上是从3月19号开始的，23号结束，5天之后呢，大孩子们该学着自己起床，除非重新开通这项服务。 我觉得特别人性化，给你一个过渡期，就是当你走出大学校园，从孩子变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其实用妈妈的声音带着你走完这一段路程，让人感觉特别的暖心。 对，所以呢，你刚才说到了啊，50人的早安的闹铃，这个千万不要选自己喜欢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以下这首歌曲可以选一下，来自于张国荣早期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Monica》，特别动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怀旧性，所以当做早安闹铃歌曲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啊。 有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慰，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挤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纠结，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点上飞。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点上飞，拼命追。爱过年岁，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点上飞。I'll say yes, I choose this. 孙燕姿一首歌曲《奔》，听起来就非常的热血澎湃，也不知道他要准备奔向哪里哈。 奔向更美好的周末啊！不，今天周五，不好意思，认真上班，各位。 你现在已经开始暴露你现在的心情了哈。 8:37，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喂，早安，我是郭鹏。 周五打打鸡血啊！除了这一首《奔》之外呢，其实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私藏的好音乐，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喜欢的小众歌手，你可能都不知道。 对， 很多的朋友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热门歌手的一些小众的歌曲，比如说徐璐，他说张惠妹的《一个人对话》， 还有王上的青春大概，谁说不好听，我愿意把它当早点的汤喝点儿。 哎，真的不错啊，你看这不光已经是变成闹铃了，而且呢准备把它这个汤汁都喝得一点都不剩的这种感觉哈。另外呢这个小羊倌呢说张，哎，这是什么字啊， 张乃怂， 张乃怂的四季歌你们一定没有听说过哈。啊，我还真没听过啊！今天我觉得也算是学习了很多的这种东西啊。另外呢，和 X 说这个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和苏打绿的相对论都是我曾经单曲循环的歌曲。 嗯，还有像慢慢慢云舒也给我们推荐了，他说还有何景熙，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 嗯， 哎，你知道每次看到歌名特别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歌曲一定有创作者的内容想要表达。 对，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张唱片，它的名字叫做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 这是来自于小红梅乐队的，我们知道前两天在去世前最后一段时间当中的 Doris 来录制的一些歌曲。小红梅乐队呢最近也宣布他们从去年开始筹备的这张唱片预计呢将在明年出来发行，其中呢也会收录他们的主唱陶乐斯生前已经录制好的一些歌曲啊。 嗯，其实像从去年夏天开始，小红梅就开始跟公司合作，开始筹备第一张唱片的纪念版本了。 嗯， 本来打算是在三月份推出这一套纪念唱片的，但是主唱在今年的一月份意外去世。 对， 很多人也得开始在怀念他哈。 是， 乐队只能把所有的计划都暂时搁置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逐渐走出阴影，开始恢复工作了。 对，他们应该会想到来自于小红梅的这首单曲吧，名字叫做 Dreams, 实际上的王菲也会翻唱过一个版本 梦中人， 每每听到都会给自己一些新的力量和能量在里面哈。 北京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烦恼。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那随传你随到，心明镜对她好，男孩，这不是爱情，是你愚蠢的征兆。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适合白山峰，任你烧山可痛，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来过冷战和争吵，会嫉妒发牢骚，你无理他去闹，疲倦了受不了客观，这就是爱情，一杯拉黑糖抽掉。爱情是浪漫的后果。 来自维利安的一首歌曲，这不是爱情，中间的唱腔太有意思了哈。 我现在这样说， 许汪和几度你准备说什么啊？刚才哈， 我想说这不是爱情，但是这也不是可乐吧？想跟大家分享个好玩的事情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日本真的太厉害了。 嗯， 他们在卖可乐的时候，就是之前的时候有过减肥可乐， 对， 你能想象吗？ 对对对，没错。 之前还有桃子味的可乐也是率先在日本上市了。 嗯， 那么现在呢？你有没有想象过喝可乐可以喝醉？ 喝醉啊！是日前呢，这个可口可乐公司又在日本推出了一款啊 Chi He 的这个气泡酒，这个 Chu He 呢？是一个罐装的酒精饮料，由日本的烧酒和苏打水所制成，而且还有数百种口味哈。 嗯，但是酒精含量比较低哈，所以很多的日本传统的酿造品牌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味跟它竞争。 对， 不过呢，可口可乐的一名高管说，他们不认为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会看到类似的创新产品。 嗯， 就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给可乐里面加点二锅头兑一兑，一杯二锅头， 嘿，加点可乐狗哈哈是，还就我觉得相对来说啊，这个还是不要瞎创新的好，但是从这儿能够看得出，好像这个日本这个地方呢，好像是比较适合这种口味的创新来的啊。大家都 可以去尝尝看， 对，大家都愿意去接受一下新鲜的事物。昨天呢，我喝了一下樱桃味的可口可乐，我能说实话吗？ 嗯， 不怎么好喝。 但是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就是喝可乐喝醉的这种感觉 啊。还是你比较有心机。好了，继续来听听来自于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估计你要喝醉了的话，进去看什么东西都是精品吧。 买买买我看看我的余额。 我最喜欢月光，我让银河苍亮，透出闪耀的光芒。你最喜欢烟火，和你恋人海洋，我们一起去流浪。满脸上几人翅膀，还有一对天使眼光。如果你喜欢飞翔，我也能 是最珍贵守最后的收藏。 许哲佩的一首歌曲《奇幻精品店》，最后还听到一点八音盒的感觉哈。 刚刚听到的是《奇幻精品店》，那在这里呢，可能会买到能喝醉的可乐，也可能会买到一种可以订购披萨饼的运动鞋哦。 我们今天怎么推荐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哈？必胜客最近上线了第二款可以订购披萨鞋的披萨饼的专业运动鞋， 披萨鞋， 披萨鞋的专业运动饼，只需要按下顶部的一个大按钮就可以订购披萨饼了哈。 那太好玩了，这个名称叫做 Pit Tops， 这 Pit Tops 2的外观呢是红色或者小麦色的，它其实是通过蓝牙跟必胜客的 app 来配对，如果说你按下这个鞋子上的按钮，就可以一键订购披萨饼了。 太可怕了！ 想想你穿这个鞋去踢一场球赛，一不小心订了20个披萨， 那你估计触球还算少的，你要是前锋的话，那最起码得订50个吧？估计 我指的是射门的那一瞬间了，你知道的，就是通过那个钮肯定是不好碰嘛，踢到球，然后进球门回来之后，正好请朋友们来一起庆祝20个披萨。 对，还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哎，这场比赛我进了3个球怎么办呢？一看那边端了20个披萨饼已经过来了哈，很好玩的一种感觉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呢，是大家这个最喜欢的这个小众的音乐人，或者自己比较喜欢的大众的歌手的小众的音乐。我们来最后看一下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哈。Bob 说他比较喜欢光良的《漫步地球》的人，他也想把《光芒》这张专辑的很多歌都送给大家哈。 还有像光良的《电梯》，他觉得《光芒》这一张专辑当中很多歌都很好听。胡静也提到了，他说陈粒的《小半》感觉好听，很能听出来很多的故事。 对，放了很多次哈。 还有小宇宙也说赵薇的《渐渐》这首歌听着很有感觉，表达的是两个人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单曲循环了好多次。 你说像赵薇这样的歌手呢，就是虽然呢不算小众歌手，但是很久没有听过他的作品了哈，忽然翻起来，哎，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哈？很有韵味哈。 还有像热门歌手的小众歌曲啊，比如说像推文兄跟我们说，刘德华的《汗》，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吧，非常好听，而且歌词很励志，曲也很棒。同期的专辑《爱无知》，很多歌都是广东话版本的，估计都比较冷门，大家可能没听过，但真的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们这些推荐啊，希望在日后的这种节目，包括我们呢有可能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当中，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些歌曲啊。 我们来分享一下 PK 一下，你跟 DJ 谁懂得小不小小众歌曲比较多， 是的， 我们俩 PK 输了怎么办？ 对，好了，最后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本市是以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天空会有一些云，气温会进一步上升，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请大家注意啊。 还是要提醒您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添衣保暖。 这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所有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早上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了，各位 周末快乐，下周再见。 你就是我要的未来，你喜欢迟到，我喜欢等，约会我都期待，期待，我喜欢看到你对我依赖，还憧憬我们的将来。你还不相信我的诚恳，男生心思你总习惯你猜，是否要考验我的耐心，但是你值得我等待。爱那么直接，没有应该不应该，爱那么简单，不要怕，要期待，我喜欢跟你一起生活更精彩，你就是我要的未来。